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正因为不为人所知，所以才更好处理，不是吗？ 当然不是。正是因为不为人所知，所以才更不好处理。 说着，池小池抬起头来，自言自语： 哇，教科书一样的否命题，我真厉害。 自恋过后，池小池俯身捧水洗脸。 之所以他们要藏头藏尾，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恶心的趣味是不可大白于天下的。而游戏之所以能一届一届的延续下去，就是因为赌博者们有着同样的默契，只有保守秘密，游戏才有的玩。 说着他问白安逸： 赌徒都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可以承认自己脸黑，可以承认自己没赌运，甚至可以承认是周围的某个不吉利的东西影响了他们的运气，但他们不能承认自己投了本金，倾注了感情，花费了时间，最后输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赌场临时关门，而且还把他们全部扔了出去。赌徒发了疯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就很难控制了。这种游戏一旦被曝光，大白于天下，会引发怎样的轰动，你应该能想象到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赌场把本金全都返还，并把终止游戏的原因私下说明呢？到时候他们还会选择曝光造反吗？ 说的没错，可是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机构中人并不能完全确定我哥是不是多异能者，毕竟还存在卫十六这种表面看起来像多异能者的单异能者。仅仅为了这个可能，他们还不必冒终止游戏引起公愤的危险。 那你就能确定他们会为了这个不确定的可能抹杀队伍里的鲶鱼？ 我能。他们抹杀了攻击性最强的鲶鱼，正是出于最基本的安全考虑。按理说，鲶鱼原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且知道许多普通参赛者不知道的情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我哥的出现对鲶鱼来说是个意外，他们中只要有一个稍微聪明点的就会意识到，对机构来说，哼，我哥的存在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好一点的可能是挤占掉一个本该他们拥有的生存名额，坏一点的可能则是牺牲整个游戏里的人，只保我哥一人。所以我哥的存在和他们的利益是完全相悖的。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想尽办法抱紧我哥的大腿，做那三分之一的存活者，要么就要想尽办法杀了他。而从鲶鱼的视角来看，池江宇身边已经有了白安逸，还有卫十六，三个人看起来关系并不坏。后来队伍里又吸纳进了赵柔和善双，所以对鲶鱼来说，抱大腿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了。所以他们只剩了后一种选择，而后一种选择 又和机构的追求完全相悖，所以不管其他异能者是不是对我哥怀有杀心，鲶鱼都非死不可。 推演整个过程时，池小池拿手反复撩拨着水面，神情淡淡，声音也极低，仿若耳语，甚至还带着初醒时的沙哑。迷糊的嗓音与清醒的逻辑彼此交织，话内的杀机与表面的恬淡互相融合，竟惹得白安逸的影子出现了后脊发麻的错觉。他制造出各种暗示，释放出无数信号，一步步展现出池江宇的重要性，不断添加砝码，最终借机构的手杀掉鲶鱼。白安逸的影子还是第一次对除白安逸以外的人产生了几分真心的激赏。他问， 你是学心理学的？ 池小池一挑眉， 我什么专业都不是，没上过大学，高中肄业。 白安逸的影子难得噎住了。 啊？ 难道我看上去学习很好吗？ 影子这下真的好奇了。 为什么不读？ 我没有时间。 影子看出池小池不想说，索性不再刨根问底，把话题重新拉回正轨。 现在机构确实还不能确定池江宇是不是多异能者，但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确定的。 池小池懒懒应道， 等他们确定了，他们一定会退还赌博者的本金，关停整个游戏，并处理掉参加这次游戏的所有异能者。毕竟作为世界上第一例多异能者，机构会付出任何代价去保护他。 我提醒你，不要抱有无谓的期待，也不要寄希望于他们会看在白安逸是池江宇表弟的面子上而不杀掉白安逸。 这才是影子真正担心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是责怪池小池的。既然早有了完善的计划，为什么不让白安逸担任这个多异能者的角色呢？这样一来，就算其他异能者都死了，至少白安逸还能活着呀。池小池也听出他语气不善。 我这样做有我自己的理由。 影子洗耳恭听。 我不能允许他在我面前再死一次，所以我必须要保证他的安全。 影子的神色有些难看了。 只是这样而已，那小白子算什么？见证你们情比金坚的道具吗？ 池小池毫不介意他的尖刻。 第二个理由，无论发生什么，我哥一定会保护我。不论我是池小池还是白安逸，或者我是其他什么人。 这两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仍不能取信于白安逸的影子。 我不能放心，除非你有更妥善能保护白安逸人身安全的计划。 池小池站起身，拍掉膝盖上的土。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来打个赌吧。 什么赌？ 机构即使确定我哥是多异能者，也不会杀任何人，不仅会把整个游戏持续运转下去，还会保住尽可能多的异能者，叫他们活着集中到我哥身边。 这有可能吗？ 有的。